如果加在里面的可以拿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可以 focus。我们继续祷告，来等候神自己给我们的话语的教导。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你，一起用奉献在继续的敬拜主。我们这时刻将我们的生命，我们全身心专注在你的话语面前，用施恩启示的主再次对你的百姓说话。主啊，也借着不配的仆人在这里求你洁净，使我所说的能够按着你的心意传讲，不让人的软弱败坏拦阻主你自己话语的传递。帮助你的儿女，主啊，在这里无论是传讲聆听，都存着受教的心在你话语面前。主啊，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主所吩咐的。谢谢你，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健康的基督徒这系列的信息。我们知道健康的基督徒必须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灵性的健康非常重要，与神的关系。所以在那里包括读经、祷告、灵修、默想。我们也讲到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必须有心智上必须健康，他必须在思想上、思维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思考。在心智的健康里面，我们非常重要知道健康的基督徒必须对神的真理必须有很深的领悟。我们也是想到健康的基督徒他必须情感上必须健康。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喜欢的事情就直接会决定影响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基督徒情感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去喜欢神要我们喜欢的事情，去爱神所爱的，去恨恶神所恨恶的，去喜欢神所喜欢的，去厌恶那些神不要我们喜欢的，这是情感健康。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大家都常常听到的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其实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书信里面很多的教导都是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今天不会在一篇信息里面讲，其实你们都听到我们应该如何与人相处，我们应该如何与家人相处，与同事相处，与弟兄姊妹相处，与世界上的人相处。我们今天来思想特别两个方面，我们应该如何主内怎么相处，跟那些外界特别是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格里汉牧师是神很重要的仆人，他不但在大会里面对着十万人百万人传道，他也是被称为是活着能够看面对面对两亿人传过道的一个传道人，神很重要他。但是这位神的仆人也非常看重街头的布道，在街头甚至他去发单张，这是我们在耶稣爱之城里面大家做的发单张，去那里一个个传福音的，他只要传福音他都愿意做。有一天他在纽约的街头发单张给别人，传过福音的人都知道发单张给别人别人会有些脸色的，那个人就问他你是谁，格里汉牧师说我是基督徒。哦，那个人就很生气，他说你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你们要是能够彼此相爱的话我就会认出你们有神在你们中间。格里汉牧师回来很深的思考被这样的一个反驳，他没有在那里跟他辩论说哦，我们还是有很多相爱的人呢，他乃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很可能在教会里面或者很可能被基督徒他所认识的基督徒伤害了，或者在他的眼界里面看不到多少能够真诚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来借着罗马书十二章来思想九到十一，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那里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健康的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人际关系。但是我想这地方大家不要误解，好像是中国的那种治家格言啊，列了很多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听完了这是一些好像道德的教训。我们看使徒的书信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他不只是勉励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使徒对我们的勉励都是基于原来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有那些神学的真理做基础，然后诱导出一系列的伦理的教导。它都是有神学的根基，使我们教导我们应该怎样与人相处，这一直是使徒书信的特征。所以罗马书也不例外，他在前面三章讲到人败坏，人无可救药，人都在普天下人都在罪里面，在罪的审判之下。那第三章里面特别后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白白的称义，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例证，然后五到第五章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虽然罪是从亚当来，我们都死在做罪恶过犯中间，但是基督使我们重新活过来。于是第五章第六章到第八章那里非常重要，是证为基督徒成圣之道，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借着圣灵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圣灵可以使我们更新有新的生命的性情。罗马书非常丰富，到第八章九到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独特的以色列人拣选的问题，上帝的主权。然后十二章那里大家都会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这是基督徒整个基督徒的伦理的总纲。我们要不再读一遍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我们在讲具体的勉励之前，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许多人都会背的哈，会背的人不用看圣经也可以，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每个基督徒当我们领受到那因着相信神被称为义的那种灵性的地步以后，我们都应该发出内心对上帝的委身，成为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的伦理的总纲。因着上帝这样的爱我们，保罗是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这地方身体不只是肉身，是全人献在上帝面前。这跟旧约的吩咐里面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一模一样的，全然奉献在上帝面前，并且吩咐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模式、世界的思维、世界的意识形态，那罪恶的那些特征，我们不要去效法它。相反，我们要被圣灵更新，里面心意被更新，然后就能够明白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他勉励我们应该如何与人相处。我们被拯救了，绝望里面、罪恶里面、黑暗里面被拯救了，于是并且释放了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然后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相处。第一部分我们来第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 ESV 那段ESV 这段标准英文标准本的圣经，在这个如果有人用这个圣经，它上面会写到 The marks of true Christian， 是真正基督徒的标志，讲得非常清楚。然后魏拉德是一位被称为基督新教的灵修大师，他刚刚去世不久，他在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他在一本书里面说心意心灵的更新，这本书里面被称为经典之作，他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圣经中间最充分的描述一个人在灵性上被更新，一个被灵性上被更新的人如何与人相处的详细的样式，学习与人相处。一个灵性被更新的时候，他英文里面讲他，他说 This is the most adequate biblical description of all the detailsOf a spiritually transformed social dimension looks like. Social dimension. 一个人与人相处，一个健康基督徒，他一个社交的维度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跟人应该怎样相处？我们来看第九节。 几乎所有的释经家看到第九节的时候都提到基督徒伦理总纲里面爱是根基，基督徒人际健康人际关系的基础我们不能忘记是爱。我想大家都知道哦，爱非常重要。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这里提到，第九节告诉我们两样很重要的爱的特征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首先是爱，不，英文原文里面说其实爱是不能虚伪的，爱是不能虚伪的。为什么爱容易虚伪？因为人都想被别人认为你是有爱心的人，特别在基督教的群体里面，虚伪的人常常是什么人呢？多半是领袖。为什么是虚伪的人多半是领袖呢？因为领袖站在台前，别人眼睛是看着他。领袖在教会里面久了，他有一种特殊无形的压力，就是他要觉得表现比别人更好。但是当里面没有这个灵性的实质的时候，他很痛苦。其实他必须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被常常提醒说要活得像耶稣，要有爱心，但是他里面又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质，所以这样的一种虚伪，他有在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里面需要被人认可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从牧师、长老、执事、教会小组长，很多教会的同工，他都有一种压力，就是我要活在面前，活在人面前要有爱心。所以有一个弟兄曾经建议，那牧师很舒服，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大家来判断。他说教会里面不能让牧师做坏人，有不好的事情要让同工执事来讲，那牧师来讲呢，大家都走了以后不留在这里了。这个话我做牧师听起来很舒服啊，牧师不能做坏人，那都让冠安做。所以难怪有人说冠安弟兄讲话非常直，因为牧师做好人，他是坏人。我听到有人说，最近听到我很，他说我们度假都怕跟冠安出去哦，他很严格。但是我也很高兴听到有人说，哎，牧师走了，我们喝酒吧。我也很高兴听到哦。当然那个弟兄是半开玩笑的，牧师走了我们喝酒吧。爱要真诚，虚假是因为真的，我们当需要别人来称赞我们的时候，当别人需要在我们身上贴个标签，这个人很有爱心，当这个我们在人面前的形象成为我们追求的时候，虚假就开始了。大家只要知道法利赛人的教训，法利赛人经书非常精通，他在教会里面，他在当时的宗教界里面是他的宗教领袖，但是他有一种压力，就是他要表现出来敬虔，所以这类人非常扭曲。如果你大家考过 GRE 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词叫 Pharisaic， 我以前在中国大陆一直背这个词背不会。 Pharisaic 是什么字？我只知道这个词是虚伪，虚伪啊，法利赛人的虚伪，法利赛人。后来发现法利赛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虚伪的，原来在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特别的虚伪，所以这群人成为一个这个词的同义词了，知道吗？法利赛人的就等于虚伪的。哎，请问有没有人有一天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词变成一个虚伪的同义词了？有没有可能啊？点头的人都很谦虚哈。有可能呢，有一天别一提到基督徒就觉得这群虚伪的人。我再重复一个例子，以前我在大基督城有一次去那里买书，那里很多基督徒书店。哦，我到一个加油站停站下来，就问，请问基督徒的书店在哪里？哇，有个妇女非常生气地看着我，我说基督徒书店啊，问路啊。她很恼火看着我，她说我不知道这些虚伪的人在哪里。哎，我想了好久，我没有问虚伪的人在哪里啊，我是问基督徒在哪里啊。你看，在这个女人，在这个女的身上，基督徒就等于虚伪的人啊。当然你可以找很多理由说这个人肯定受过基督徒伤害的，可以这样想，但是起码这个人受过伤害以后发现基督徒是很虚伪的， 他每周在那里听到，还甚至还读圣经，哎，做出来的东西跟别人没什么区别，这个就是虚伪了。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使徒吩咐我们说，爱不要虚假，不要虚假，要真诚。我们虚假在哪里呢？很可能我们想要帮助别人，希望得到好的名声，其实我们加给别人的东西可能是别人不要的。我们很可能是要，我要建立一个爱的名声，我想做这个事情的。怎么检验真假？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就是，当你的爱心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做，而且很喜乐的去做，这是真诚的。多年前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我们中间一位很资深的弟兄在这里，哦，我们的弟兄，首先是我们年轻的弟兄，他啊，唐瑞弟兄开车从这里走过去，半夜了，他发现教会灯是亮的。这位弟兄常常修理我们教会的东西，所以唐瑞就发现教会半夜灯很亮的，是怎么回事？他就进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害怕进来哈，因为万一小偷在的话，他就进来了，发现另外一个年长的弟兄在那里修理东西，没人看见的，他在里面修理。那位弟兄几十年在教会里面修理好多东西，不要人看见的。那是个爱神的人，他不需要人的称赞。所以后来我们团队弟兄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哈。你们说的话有的时候我记很久哈，有些话你们说了一晚上聊了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些话他说了我一直记得。他说他从此就知道他要去跟谁，他要去效法这个人。于是我们的灯光好多事情哈，如果我们灯光坏了，全是找唐瑞。因此他就学习有那样一位弟兄，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他爱神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检测我们的动机，当弟兄姐妹，当我们做的事情爱心很容易被人知道，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法利赛人跟这是虚伪的人，耶稣批判他的时候，他说重要的是你要故意让人知道，他的祷告在街市里面故意让人知道，他的奉献钱可能哐哐哐哐跟孔乙己一样，都是让大家看见，他可能很久故意让人知道，那个才是罪。被人知道没有关系的，你的爱心很可能就会被人知道，因为成见在山上是不可隐藏的，你的爱心会被人发现。但是你如果故意生怕人不知道，那个需要悔改，那个是虚假的。爱的另外一个特征，使徒的勉励告诉我们说啊，这里有我引用一句话哈，这个一个 Lawson 的人，这个 Stephen Lawson， 他讲，当神度量一个人的时候，他用一个尺度在度量人的心，不是度量人的手啊。这个讲的可能有一点绝对了一点，我应该准确里面说，不只是度量人的手，他更应该度量人的心。因为有心的时候就会有手嘛哈。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看重我们内心是否真正的有爱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真相信这位神眼目遍察全地，你在隐私里面所做的事情他都看见，就跟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神的吩咐，你的奉献你的进食都让在天上的父看见，这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爱心，我们要真是非常的真诚。第二个特征是，这个爱是在真理和公义中间的爱，要恶恶轻善，恶恶轻善，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恶要厌恶这地方，特别恶是邪恶的事情，上帝所厌恶的那些事情。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不等于他没有恨了，他恨那些上帝所恨恶的事情，但是他善，他要去亲近。亲近这个词原文是用交上去粘上去的，是非常追求的一个粘上去的。我们在前一段讨论同性恋的时候，有些人就很困惑，为什么连很多美国的基督徒都赞成同性恋，连那些美国那些很德高望重的领袖他还赞成同性恋，哇，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一种宽广的胸怀站出来替同性恋说话，好像圣经写错了，好像他的爱超越了神。怎么看到罗马书里面保罗对同性恋是那种态度？我们一会儿有伦理课还会讲同性恋，欢迎你来参加。很多人他读到圣经里面，觉得圣经里面读不下去那段，或者在读到 利未记里面对同性恋的定罪的时候，觉得他的心好像焚烧起来，对同性恋的爱，然后上帝这地方怎么回事，借着先知使徒在定罪同性恋。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心灵，弟兄姐妹，当有一天你在公众领域，你在那里有影响力的圈子里面讲话，那能感觉你的爱超过上帝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虚伪，你要小心，为什么我作为基督的门徒，我的爱超越了基督？为什么我跟随使徒的脚踪，我对同性恋人的态度超越了使徒？我有没有问题？人的虚假非常可怕的。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同性恋少数的人可以影响多数的人吗？是因为许多人想沾同性恋者的光，那些政界的领袖一旦他支持同性恋，他就头上就戴着一个荣耀的冠冕，就是这个人心胸宽广，宽广他支持弱势群体。你知道这个荣耀的帽就戴上去了，只要你批评他，你就会马上是一个这个人邪恶，这个人偏狭，这个人什么什么狂，很多或者恨恶人，那些狭隘，那些帽子，那些痛恨都在你身上。你知道有一些政界的领袖，他自己儿女得同性恋的时候，他遮遮掩掩不让人知道，但是他在公开场合可以很大胆的来支持同性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自己的孩子他不喜欢他孩子同性恋，但是他在公共领域讲支持同性恋的时候，他会赢得公众的支持，他是个心胸宽广，他是一个很支持可怜同情弱势群体的人。虚伪的时代里面，特别在公共领域的那些领袖，他要这些东西。那我们缺乏圣经的根基，缺乏对上帝话语的敬畏的一群基督徒，也会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跟着走，我们也要这样的一种世人所称赞的这些东西。我们看我们被影响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学校里面被影响成什么程度了，你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孩一群孩子慢慢的长大了，进入大学，将来他有选举权，他将来有做重大的决定国家公共领域生活里面的权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国家会走到什么地步。只是因为一群虚伪的人想要人的称赞，于是他就带上这样的一些好处。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分政客跟政治家的区别，在英文里面很可惜，英文里面都是叫 politician， 这个可能 statesman 这个更像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是一个有独立的一种政治远见和价值观来引导国家的生活的人，林肯属于这一类人。政客是什么人呢？政客是追随着公众投票的声音，谁投我就跟随谁的，然后他只要能够坐上位置就可以，那是政客。政客许多没有独立的一种价值观，民众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典型圣经上的扫罗就是，他只要甚至可以利用撒母耳来坚定他的国位。撒母耳在公众领域里面他有属灵的影响力，但是扫罗是跟随人的。那今天这种扫罗的政客是非常多，那其中许多用同性恋来捞到他政治这种人，政治资本的人非常的多。弟兄姊妹，要非常，不是讲同性恋今天在这里，但是要很知道这些虚伪的根源在哪里。Neil Morris 是一个上一代跟卡森教授一样都是被神重用的新约的权威。这位仆人他讲到基督徒对善的那个爱心里面对善的追求的时候，他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基督徒对善的追求是非常坚定的，非常坚定的一个纽带绑在一起的，而不是随便的一个同意或者认可，不是随便的，不是轻忽的一个认可，他是坚定的跟善追求在一起的。所以爱里面是带着真理的爱，弟兄姐妹，不要随随便便被那些好像超越上帝的爱所迷惑。一个牧师跟我说非常痛苦，他每一次讲到教会，讲到一些真，讲到同性恋的时候，立场的时候，总有一个执事告诉他，牧师啊要有爱心，牧师啊你要有爱心，那个牧师好痛苦啊。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还是执事。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从10到13节、15、16节这里来思想基督徒与弟兄姐妹相处。这些我想大家只是一个被重新提醒，这很多都听过了。 我们来看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要恭敬，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跳到第十五十六节，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些是一个好像不连续的，但是是一些教导，帮助我们看见应该是怎样的。那首先第一个是基督徒，这地方提到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地方不是说弟兄们一天到晚抱在一起哈，那个在很亲热，这样搭着勾肩搭背，那个今天两个弟兄搭着肩走路有问题的。这个亲热是一种英文翻译成 brotherly love， 就是这个费城那个是 Philadelphia， 这个原文就是弟兄相爱，或者弟兄或者姐妹相爱，就是像家人一样相爱。当我们先将相信神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是同有一位父，耶稣是我们的主，同有一位天父，灵性上是我们是一家的人，但是在实践中间我们很多时候活不出来的。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一个属神的人，他灵性长进的方向是要意识到这是一群我的家人。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很孤独，在外面求学工作很孤独，她信了主以后，她发现一个事实，有一天她说哦，她其实很没有安全感，心里很非常没有安全感。她后来她说发现一信主以后，神给她一个很深的一个开启，发现她说我有很多家人哦。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轻易去伤害一个弟兄姐妹，因为他把你当作家人了，你的伤害对他是可能，特别是他刚刚信主到教会，他把你当作家人，神也感动他，牧师也教导他，这是一群你的家人，但是你伤害他了，他就会认为这个伤害不是一般的伤害。如果在街上被人伤害，他会很小心警惕，但是这群是被称为家人的人伤害他，对他是致命。你知道童年的经历对人影响很深，是不是？据说一个 baby 哦，在那里如果他哭的时候是要人注意，如果一个人走过去都对他不留意，他以后对人他就认为人的那种冷漠的回应是正常的，他的成长就扭曲了。出信的人也是一样，到教会里面来，如果他把你当作家人，你没有这样的爱心的时候，其实对他伤害非常大，他很可能长大就灵性里面成长在教会里面就扭曲了，他很可能哦，基督徒都差不多。其实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彼此相爱。昨天受到很大的鼓励，有一个有两位阿姨在长青团契的时候，一个周阿姨一个王阿姨，我记得她对我们鼓励很大，他在寻求真理，他说是因为看到基督徒中间的相处好像家人一样。当然这些长辈都看见我们的软弱，但是他能够看见正面的，我们企图努力的去像家人一样相处，像家人一样相爱，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感谢神，我们继续来活出这样的样式来，要像家人一样恭敬，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地方是把 honor 把尊重把名声好名声推给别人。一个神家里面彼此相爱，基督徒跟别人相处，你注意到一个很大的试探，弟兄姐妹，你发现你在教会里面交一些朋友以后，跟你很近以后，经常在后面都会讲别人的坏话，诚实哦，是不是？你跟一个人够近以后，特别你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讲一些别人的不是，笑的人都很谦虚。为什么一走近了就开始讲别人坏话呢？因为安全了，这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请你分辨哦，你跟他走近一点，他就在讲别人的坏话，讲丈夫，特别姐妹讲丈夫的坏话很多，弟兄讲姐妹坏话不太多，因为弟兄在后面讲妻子的丈夫讲妻子的坏话，其他弟兄听起来会觉得这个弟兄没出息了。这是你的家，你要管了，我们弟兄不会去帮你在那里，你在那里讲太太的，觉得这种丈夫没出息的，姐妹讲丈夫就很有出息，好像 我体会到你们的辛苦啊，我做牧师这样讲不轻松了，我知道有些家里的姐妹很痛苦的，我知道的。但是当你两个姐妹亲密在后面，甚至做祷告伙伴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的试探哦。人可以用很高贵的名义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要小心哦。我们的虚伪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有些时候在好朋友中间，在后面两个人却牺牲了第三个人，有些人你从来不认识哦，他的名声却毁在你的嘴巴里面。这个是吴亦凡这地方说恭敬人要彼此谦让。我再次在这里说，神喜悦也是我自己非常敬仰的人，就是那些在后面能够诚心去敬仰佩服别人的人，这样的人是会长进的。那些在后面讲别人坏话的人，要么发泄他的怒气，要么这个人其实没太多救了。我听到很多人在就是后面巴拉巴拉讲别人坏话，我心里非常的忧愁。你来到我这里，牧师师母辅导你，讲到你的配偶的辛苦，我可以接受，我也替你保密。但是你如果到处广播式的告诉你的，特别你的丈夫有多坏的时候，这样的姐妹，请你们真是好好到神面前。你一个人跟神的时候，还会不会这样讲？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在上帝面前控告你的丈夫，那是很大的罪了。你可以告诉上帝我很痛苦，但是可以不必在上帝面前控告另外一个人的罪，那是个来到神面前不合宜的态度。姐妹们弟兄们可能也有不说出来。恭敬人就是当你能够将哇我的弟兄那个弟兄是很好的，那个姐妹是很好的，不是隐藏起来不去帮助他，乃是当后面你的言谈举止里面，当一个慕道友在你中间看见你一个基督徒不断讲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坏话的时候，别人很小心这个群体是什么群体的，别人就觉得哇你在后面别人不在的时候讲他坏话，那我不在的时候你也会讲我的坏话，请问这个推理合理吧？合理吧？点点头吧，点头。一个很傻的人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不断地讲，今天跟你讲这个人坏话，明天讲那个人坏话，你还敢跟他做朋友？千万不要跟这个人做朋友，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因为第三天很可能就在他跟另外一个人就在讲你的坏话了，合理吧？点头，点头啊！我的爸爸没这样教我，我是看圣经看到的。有些父亲都会教孩子要识人数哈，你要知道什么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常常在后面讲坏话，不断一个 whining spirit， 一个不断的抱怨的人，这样的人他需要悔改。你偶尔可以听一听他，让他泄露以后，但是要提醒他姐妹啊、弟兄啊，你这地方自己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我看到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弟兄姊妹非常好，很会辅导别人。先倾听，他们倾听可能一个多小时啊，有些姐妹能听一个人一个多小时别人的抱怨，我只能听二十分钟，很抱歉。我听二十分钟以后，我就会开始教导了。但是有姐妹能听一个多小时，然后能够听完以后告诉她姐妹啊，这地方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我感谢神，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姐妹非常好，你能够说这话的人点点头，感谢神，我为你感谢神。在后面能够帮助你的姐妹、你的弟兄，说你自己需要不需要反省的人，这人真爱你的。如果很多你抱怨了很久，没有人，你的周围那个你倾诉的对象、你的闺蜜没有告诉你这话，那个闺蜜是你的，那个闺蜜不是真正你的帮助你的人，你要小心。彼此相爱，又是能够把尊荣让给别人，能够真的苦的时候可以说出你的痛苦，请别人为你祷告，也请别人帮助你，这个是合宜的，不是不可以讲。但是当你能够心里够宽广、够诚实、够强大的时候，你能够内心在后面能够佩服别人，甚至可以说出我很佩服那个弟兄，很高兴那个姐妹的长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是恭敬人要推让，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客气。殷勤不可懒惰，心里要火热，常常服侍神。那我们常常弟兄姊妹服侍神，特别有爱心的人哦，你一旦有爱心的时候，有更多的活在你面前。然后又看见你服侍的人可能不像你所想象中间那么感恩，你心里就会慢慢慢慢爱心渐渐冷淡。圣经上讲了，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不感恩的人很多，你服侍人越服侍越冷淡。但是我感谢神，我们中间还是有很多火热服侍神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听到常常别人说教会里面80%的活是20%的人干的，对吧？是不是听说过这个道理？ 常常教会里面热心的人，教会同核心小组的人，同工、执事、长老，通常就属于20%的，干80%的活。那做牧师的人，如果没有这20%的委身的弟兄姐妹，他根本没办法去帮助有人50人、100人、200人的教会，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服侍主，虽然服侍的可能会有软弱，会有退后，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火热。这个火热，这个是 zeal by the spirit， 这个 spirit 也可以是大写的，是圣灵加给火热的，也可以内心火热，也可以圣灵加给你火热。如果你看过《天路历程》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基督徒，那个叫基督徒的人，他有一天看到那里炭火慢慢慢慢暗下来的时候，但是他往里面看，哎，怎么后来又烧起来、着起来了？他发现什么规律？有没有人看过《天路历程》？哦，要看啊，那是基本的普及书哈，小朋友都在看。原来有一个人在后面加油加进来，油啊 ，oil 加进来，那个炭火就越烧越旺，越烧越旺。那个油就是那个《天路历程》是一个寓意性的一个故事。它里面很多属灵的真理，圣灵加在里面的时候，你里面可能服侍别人的灰心呢、啊，哎呀，怎么服侍人呢、啊？服侍这么久他也不长进，服侍他也不感恩，你开始慢慢慢慢退后了。但是圣灵就进来，你的敬拜、你的侍奉、你的爱心、你的关怀就不断的火热起来，那是超然的，弟兄姐妹。不是你服侍的那个客体、那个对象对你有感谢的回应。是你圣灵内心圣灵的油浇在你里面的时候，你里面火热起来，那个是不会熄灭的，那种爱火不会熄灭。继续看，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句经文好像跟彼此的关系没有太大关系，它不一定是人际关系，这地方是更是个人在患难中间对神的信靠，一个个人的一个灵性的特质，对神的信靠。我想隐身在我们的与人关系相处中间，很可能我们自己遇到难处低潮的时候，我们没有喜乐了，我们也不能够忍耐了，我们也不太祷告，也就随便了，不恒切了。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是让我们的爱心需要非常的真诚，要很切实的爱心，非常切实的tangible love， 非常切实。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看见弟兄姐妹缺衣少食，你说啊，你平平安安去吧，用你吃的饱穿的暖，雅各说这是虚假的，没有行为的爱心是死的。约翰也吩咐我们，爱神的人也爱他的弟兄，其实让我们不要虚假。一个人说他很爱他的神，却对弟兄姐妹周围的需要看不见的，那个人是要么眼瞎要么虚伪，就两种人。那有些人就说了，那做基督徒很辛苦啊，特别是那些经济地位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一看哎呀，我一到教会里面发现教会里面穷人还是有一些的，那怎么办？我一看没钱了，状态不好了，我就开始躲了，因为他一旦别人一说出需要，我不帮助，知道有行善的能力不做的还是犯罪的，哇，就使得为什么有些人说有钱人到教会里面他觉得很不自在，因为牧师会批评他有资源不拿出来，看见穷乏弟兄他没有爱心，哇，他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就很内疚了。不是的，当你有资源的时候，神也会给你相应的智慧，你有爱心也会有智慧来帮助。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人随便伸出手来，你不会随便就掏出钱包的，基督徒是有智慧的。我们也帮助那些穷乏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分辨了他的确是急需的需要，你帮助他，但是也分辨他是不是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一些的，你也可以帮助他，这些都是需要智慧与爱心在这里平衡，在这里结合在一起。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随便一个有资源的弟兄姐妹来教会就很内疚的，他是神给他资源，他知道如何来分配，如何来关怀有需要的肢体。这地方有人开玩笑说，你接待客人只要做一道菜一味的款待，一个味道就好了。听到一个师母给我开玩笑，亚特兰大的师母，他说他在家里就是做一道菜，客人来加好多营养在里面，就一个一大盘端出来就好了。他是半开玩笑，我想一个味道的菜，中国人吃饭的一个味道大概不够，这个是开玩笑啊，意味着就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继续持续的要这样的去款待， 这地方讲的 hospitality 接待人。我也听到这样的人，他家里房子也很大，但是传道人经过的时候，他说有一天我说弟兄啊，你家里很大，能不能让那个传道人住在你家？他说哦，他没地方住啊，他住 hotel 的话一天多少钱？我说 hotel 大概60块钱。他说我能不能奉献2个60块钱让他住在 hotel 好吗？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把荣幸给你，你拒绝了。他没有预备好接待一位神的仆人，他的家很大，有空间。做牧师的本来向别人开口就不容易开这个口了。那时候我住在 apartment 里面，实在是没办法接待神的仆人。我们家两个孩子住在 apartment 里面，没地方挤了，让传道人去客房也不好。那客没有客房，客厅沙发，所以我开这个口是非常不容易的开口。结果其实我理解的不是一个 offer， 是个拒绝。其实我的拒绝不是看见他没有爱心，我是看见他告诉我一个信息，是接待一个传道人到家里来是挑战很大的。传道人不是没有地方住吗？我给他2个晚上 hotel 就好了，解决他的问题了吧。但是弟兄姊妹，这地方当时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传道人那时候不像今天有这么多 hotel， 那些出去传道的人都是靠教会接待，在那里吃那里住那里，可能2-3天就走了，甚至都不会超过3天了。超过3天就被认为是假先知了，因为你在那里讲到受欢迎以后，你别人对你很可能什么都来了。这些接待需要，有一天我问我们家的孩子，在关于家庭开放接待人这件事情，我问他挑战在哪里。我问我们家女儿，我说 hospitality what is challenge for hospitality， 对接待人挑战是什么？我们家女儿能够说，就说其实接待一个人，你不只是妈妈一做点饭给他吃，给他一个床铺而已，你要都要陪他，他住6天你要陪6天的，一个礼拜你要陪一个礼拜，全家 attention 都要在他身上的，全家注意都要在他身上的。我说孩子啊，你说的很好，这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做的，应该这样做的，这就是接待人的困难，也是应该基督徒操练的。我很感谢神，我们中间起码有大概4到5个的家庭，你们常常接待人，家里常常开放，甚至接待时间很长的都有。我会为你们感谢神，因为那不只是你一个床铺给一个神学生，给一个传道人而已，不只是有顿饭给别人而已，那是你的爱，你的全人在那里。你以后有疲倦，你有很多的不方便，你很可能宁愿说我拿出120块钱让神的仆人住在 hotel 里面，他也独立，但是你要好好检测，你为什么不能让这个传道人进到你的家。你虽然 offer 了120块钱，上帝不要喜悦你这120块钱，上帝来看见你里面没有准备好里面爱心的瑕疵。所以我们不要骗自己，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反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长进了，能够为这样的罪忧伤，能够为这样的罪忧伤，去想神啊，我为什么我这里有这样的东西，不是因为牧师开口我拒绝了，是因为我里面好像怕一些什么东西。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与弟兄姊妹上主记再跳到15、16，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是弟兄姊妹也在常常看到了，我们与同乐喜乐的人同乐，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那里26节说，那些更加不体面的肢体，我们要格外加给他体面。那些有人有人受喜，有得到喜乐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快乐。大家都知道，别人悲哀的时候，你跟他一起悲哀比较容易；那别人快乐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快乐是非常难的，对吧？因为会有嫉妒嘛。诚心为人开心的人不多了。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你的弟兄姐妹受人称赞了，你诚心为他高兴，这就是你已经进入很神圣的地步，上帝给你一种神圣的性情了。谦卑跟合一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真正谦卑，他对合一有益处。而且合一的最大的敌人，我们中间有人说就是骄傲。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洞见非常好，骄傲是合一的大敌。 当我们里面的嫉妒、纷争、内心的骄傲的时候，它是家庭的分裂，是教会的不合一的根源。这种内心的骄傲是在我们特别是这些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身上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一起悔改，我不比你们强，一起悔改，特别是有成就的人。自负是一种心灵软弱的，是一种无知的一种证据，一个解经家这样讲。所以当一个人表现出不断的让告诉别人他有成就的时候，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你要从内心为他祷告，很可怜的。基督徒与世人的关系，这地方一个是不要以恶报恶合在一起，反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神不要我们个人复仇，别人对我们做不好的事情不要复仇，相信深渊在主，主必报应。而且当我们对那些圣经上说那些饥饿的人你给他吃，仇敌他向你吃，这耶稣也是这样的不断的教导我们，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要爱你的仇敌，这些听起来都非常超越，但是很难做到。但是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神的灵、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企图去做圣徒所做的，耶稣所做的，斯提凡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强盗祷告，为那些置他死地的人祷告，主啊，父啊，赦免他们。斯提凡祷告说，求主不要罪加在他们身上。这些伟大的祷告都彰显里面一种伟大的心灵，是被救赎的一种。斯提凡看见这样那种从他身上看见耶稣基督那种宽广。结束的时候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最近读到的，在非洲有一位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他在野人中间服侍。服侍的时候在那里野人对他反感，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杀了，所以他非常痛苦，就想离开他们。正要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有一天那个部落里面着火了，哇，好多人就惊慌害怕，就往外跑。他正在跑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孩子在里面，但是他仔细看是杀他妻子和孩子的酋长的儿子。哇，他看的时候很痛苦，但是他还是把孩子救出来了。救出来的时候他把这孩子给他的酋长，给那个酋长，他心里非常不想见那个酋长，这是他的仇人。但是酋长看见居然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是他杀的，这个人居然把他的孩子救出来给他的时候，上帝就感动那个酋长，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他没见过的。酋长归向了耶稣，整个部落归向了耶稣。这样的事情在宣教史上我们听到了好多这样的见证。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内心那些伤害你的人，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不要用以仇还仇。我们内心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能够将这种里面的忧伤、里面的痛苦交托给主，让我们的主自己来伸冤，主自己来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交托给他。或许借着你的爱心还能够帮助炭火堆在他的身上，使他悔改。有一天你以恶以怨报德，以德报怨，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别人悔改。有一天看见你身上有神圣的性情，那是耶稣那样的性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大爱不但成为我们的榜样，更是因为圣灵的光照重生，使我们能够分享你这种，主啊，这种就主你自己大爱因着重生悔改加在我们身上。主啊，圣灵也不断地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得在世间特别是婚姻里面与人相处，主啊，那些爱不起来的没有资源没有能力去爱的弟兄姐妹，主啊，你将属天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啊，那些被伤害的肢体，主啊，里面心里充满了仇恨要报仇的，主啊，那些妒火，主啊，那些怒火中烧的那些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自己借着今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受死，看见我们败坏的本相被主更新。主啊，我们蒙主你这么大的宽恕，你也将宽恕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能够真诚学习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也能够去原谅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主啊，盼望这样的性情有一天可以带领还不幸的世界，主啊能够归向主。谢谢你，祝福弟兄姐妹，奉耶稣名求。